实我和凡人都一样，担心路会走错方向，担心他不放在心上，担心生命不再充满渴望。 What am we? 孤独，我不去反扑，始终。